来听这首《错过不错》。 还想左，我想右，开始就反转方向走。你随意，你自由，我偏偏爱跟着不走。你爱着猪羊牛，我三餐都少言无忧。你天上爱浪游，我偏偏爱你就足够。我在听说你来自第四个星球，而我等于平凡来于地球、yeah。 那一双勉强的手早就该放手，就别再回头从今以后。网络别难过，坦白说这不过是一种节奏。网络别执着，你和我的错过真的并不错。深爱过再错过，只能说上你太幽默。这一刻再寂寞， 错过不错是两个星球的童话，既然注定不在同一个世界，分开也不错。童话在邓紫棋的音乐里很常见，像早期的作品《睡公主》《塞纳河》《寂寞星球的玫瑰》都是标准的童话故事。女孩们从小都有童话梦，后来这个梦在现实中碎掉了。我觉得邓紫棋可能是不甘心，所以借新专辑重新给自己塑造出另一个童话，把没有完成的梦用另外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。同名标题曲《另一个童话》是整张 EP 的出口，邓紫棋把不能讲不敢讲的都藏在歌里，不要活成别人的模样，在另一个童话里你可以勇敢地做自己。 看一看我约你在走着，眼睛都睁着，脑袋都睡着，每张脸都没多大区别，为什么这世界变得太机械？太多目光曾把人刺伤，让人心中的窗打开一阵又关上。慢慢习惯化一样的妆，学着一样的枪，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零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都是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。马上带来的是宁桓宇和魏巡的新歌，就我俩过吧。这是今年七夕前推出的单曲，非常及时，还没找到另一半过七夕的小伙伴们会有共鸣。七夕前的单身吐槽，魏巡扮演的是吐槽的那个，眼看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女朋友，情已经准备好了，人呢？宁桓宇是陪他吐槽的那一个，别扯那些没用的，没人陪你过我陪你，没有女朋友的寂寞还是兄弟最懂你。 兄弟，你说这日子怎么过？眼看我三十出了头，女朋友现在还没有，怎么过怎么过？兄弟，你说再多也没有用，逃避它不是个借口，不如跟我一起拍手。 下一首推荐的新歌是张萌萌带来的《醉人的夜》。张萌萌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陌生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是内地摇滚的老炮，80年代在北京组乐队，90年代初去了广州，策划制作了南方第一张摇滚唱片《南方大摇滚》，被称为南方摇滚第一人。让人敬佩的是，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创作，作品虽然不多，但每年都会有。这首《醉人的夜》是他人到中年时的感慨，典型的 blues， 这是属于那一代摇滚音乐人的审美，一起来听听。

红图纳尔被称作天鹅湖，离多伦并不遥远。2016年，这里有200多只天鹅和绿头鸭惨遭毒杀，偷猎者的毒药刺痛了草原少年们的心。 快飞过天鹅湖吧，记得别喝湖里的水。杀掉我们，千万别说我们是谁。 王卫马最吸引我的地儿是他们对小人物的挖掘，不刻意强调人文关怀，但是你可以明确感受到他们和底层社会的同行视角，他们也始终在朴实地呈现他们眼中的世界。我看了一篇专访，他们说保持创作中的纯粹，来自内心的享受，而不是一味地在苦苦坚持。这张专辑的标题直接叫王卫马，因为他们希望更直接地表达自己。下一首歌关于爱情和梦想，为了这些可以不顾一切，这是少年专属的情绪了，来听这首《你好忧愁》。 你好忧愁，你是有些时候的十字路口，一意孤行的味道，就像雨水掺上啤酒，

的对的错的都是经历的，这生活总有惊喜的，舍得留的爱的恨的都是选择的，这人生悲欢有几何，把心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谱成一曲战歌，他的一笑就像一块石头，为了自由的灵魂去战斗，胸前握着一把老枪的手，不再有胆怯的念头，他的命运就像奔腾河流，为了生命的尊严生生理想就像一块石头，为了自由的灵魂去战斗，胸前握着一把老枪的手，不再有胆怯的念头，他的命运就像奔腾河流，为了生命的尊严生生候，是最喜欢奔腾 把心中的喜怒哀乐和世间的悲欢离合谱写成一首战歌，千疮百孔也不回头，这样的歌有点悲壮，来自小猛的战歌，跟传统意义上的战歌不太一样，这首歌没有那么气势恢宏，但是很接地，轻易就能捕捉到那个点，民谣式的表达，谁让小猛是个民谣歌手呢？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最后这一节带来的是小猛的新专辑《小猛歌》。我最早知道小猛是因为大乔小乔，因为小猛是巡演的吉他手，大乔小乔有几首耳熟能详的作品也都是小猛的创作，这个北漂十多年的东北青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指弹吉他艺术家，他在2012年曾经推出过一张专辑，在民谣圈小有名气，但没有被大众熟识，今年小猛推出了第二张专辑，时隔六年他的音乐更成熟了，不变的是歌里的人情味，来听一首在路上的创作《云之南》。 背着巍巍苍山，岸翩翩云儿舞，热闹了许久的天空降下了清凉，夜色温柔的露台，爱欢声笑语流淌，仲夏音符和歌声耳朵的唱你一树里美好的记忆，哈拉一嗦来到了云之南，苍山洱海一旁细数八月的呼吸，满山间映衬着纯真的笑颜，哈拉一嗦来到了云之南，一路轻柔的风儿伴奏着我们的欢唱，哈拉一嗦 云南就是云南，是小猛的音乐游记。云南从此又多了一首歌唱他的歌谣。小猛的新专辑少了一些民谣式的文艺，更多的是接地的生活气息。对于强迫症工作狂还有困在生活里的人，这些歌就是调节心情的良药。由于时间关系，只能给你播放到这儿了。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小猛的新专辑《小猛歌》。另外，小猛的巡演也将在下个月开始，有机会去现场的话，相信你不会失望。我是 DJ 董鹏，在微博上可以找到我。今儿的节目到这结束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 湖水中的远山，白云在腰间，夕阳涂抹欢笑的脸，白沙群飞舞在稻草堆的梦田，稻草人也翻起了眼，列成一队奔跑，追逐田间小鸟，心儿跟着砰砰跳。流浪的小狗和撒欢的小牛也加入我们的口号。四季无寒冬的长麦，太阳老人会耍赖，风铃声欢迎远方的朋友，佛陀沐浴微微笑。 贝里尼美声歌剧再度来袭，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。著名导演吉尔伯特·德洛佛倾情打造，丹尼尔·欧伦应邀执棒，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。8月28、29、31，9月1日、2日，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《梦游女》，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，领略歌剧诗人朦胧婉约的浓情诗意。详情咨询6655-0000。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，有一种坚持叫挑战。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，为梦想创造机遇，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。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，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，汽车大奖分行冲，西京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，财富热线0311-8569-7777，0311-8569-7777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玉帝大寿